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台湾黑白讲。哇，看看我们的背景啊，实地拍摄啊，今天是来到一间旅店的，咁啊老细之一就是我们香港人，就是都是香港移民啦，就是廖生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咁就今天找阿廖生过嚟，梗系好多嘢倾啦，嗰啲即系旅业，即系旅馆业，即系好多香港人都好想做嘅，咁其实。咁啊，如果我即得我噏啊，你哋唔會信啦。咁啊，所以揾阿廖生嚟分享翻誒旅館業嘅注意嘅嘢。咁啊，我一間我都會播翻，即係有同佢拍攝過一啲影片嘅，即係介紹下佢旅店。咁我哋可以先睇睇佢介紹佢旅店嘅情況先，轉頭同阿廖生傾。 趁工作人員忙緊嘅時候，拍一拍佢哋嘅大堂啊，其實都好有特色，好靚，好典雅，亦都有呢啲。古舊的一些舊物你可以看到是相當用心做這個設計的、啊、至於那些壁畫呢其實是一些立體的畫，這裡是他們的地下室大堂，也可以說在這裡休息的地方啦、啊、有桌子、凳子也可以有 WiFi、啊、在這裡休息其實都相當舒服的，在度休息傾下偈咁樣，咁啊亦都有啲特別嘅擺設啦，又有玩掟飛鏢喎、哦。呢度其實就係擺早餐嘅地方，據工作人員話，呢度有啲多士啊、餐包啊、火腿啊、蛋啊，仲有啲芝士啊等等嘅，咁你自己可以喺度取用啦，即係朝頭早。咁啊，另外咧。呢邊就有個小廚房，頭先都睇過㗎啦。咁啊，瞭解咗之後咧，其實入邊有啲好多餐具啊，自己可以攞嚟用嘅。咁啊，自己煮完之後，最重要自己洗翻乾淨啦。呢度可以睇到咧，啊有啲洗嘅用具，咁呢樣嘢要注意咯。半夜三更想食個杯麵，又唔想搞咁多嘢，或者想飲翻啲飲品咧，呢度都有嘅。咁啊，有啲零食啦，有啲杯麵啦，同埋有啲垃圾雜嘅嘢嘅，咁啊，亦都有啲汽水啊、啤酒啊、飲品。咁但係咧，記得喎、哦，錢放喺邊啊？半夜三更過嚟，記得要誠實啊！我都幫襯咗支可樂嘅，咁呢樣嘢就唔使多講啦。咁呢個係佢哋嘅雙人套房啦。咁啊，特別係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客人嚟住嘅，因為佢哋仲有啲床位啊，即係俾背包客嘅。咁呢個最重要係衞生啦，同埋整潔。咁其實都好靚仔嘅。我本人咧都喺度住過嘅。呢間就簡單啲，叫精緻雙人房，其實都唔錯噶啦，一樣係好綺麗整潔啦。呢間房最大嘅特別係叫做復古房啊，睇落好似冇乜嘢，哇！精彩嘢喺廁所啊，睇下個浴缸啊，呢個係洗手盆啊，浴缸喺呢邊，哇！佢哋係特登啊，再做翻以前咧台灣人嗰個浴缸，不過印象中好似香港人冇用呢一隻嘅喎。咁啊，另外花灑啦，都係舊式啦，係呢、這個。特登玩呢個復古啊，所以咧呢、這個係一個相當有特色嘅，值得大家嚟一試啊！好啦，呢間就係佢哋嗰啲個人背包客會住嘅房啦。咁啊，睇到啦，好多格啦。咁而家其實係已經有人租咗嘅。咁呢張其實都租咗噶啦，不過個客未到，咁啊俾我影咗先。咁啊，環境就咁樣啦。咁一張牀啦，咁啊插卡之後會有燈啦，同埋有電可以充電啦。咁就有分上下鋪，咁另外咧呢、這個有啲櫃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張床自己可以放物品啦。咁啊，另外沖涼房同埋廁所都喺呢一邊。咁啊，對部分客嚟講咧係相當唔錯嘅。呢、這個亦都係佢旅店嘅特色之一啦，就有電梯啦。其實好多舊樓改裝嘅旅店咧，其實都冇呢樣嘢嘅，而佢哋都有，所以可以話。一個相當唔容易嘅一個投資項目啊 ！OK 啦，咁啊頭先睇完旅店如何咧？咁啊 睇画面就唔够靓嘅，一定要亲身嚟帮衬下，感受一下究竟间旅店嘅特色喺边，其实真系相当得意嘅。咁啊，嚟到呢度梗系揾阿同阿廖生倾一倾啦。咁啊，其实当初点解你会拣到啊做即系谂住开旅馆嘅咧？ 咁咧，当初咧系因为有个朋友识到一个朋友，佢系专系做室内设计嘅。咁佢本身咧亦都有做旅馆嘅。咁我再评选过几间旅馆，我觉得我呢个朋友啲旅馆出嚟个装修同埋佢嗰个团队系好强嘅，所以我就选择咗我朋友呢个做一个投资啦。我只不过一个投资做落去咁嘅意思。咁啊，佢啲室内设计咧嗰个装修咧系，我觉得系又环保又特别。大家应该正话有睇过佢嗰个装修， 系简单又望过嘅， 所以就选择咗佢咯。 哦，咁其实喺呢个过程之中咧，譬如揾地，即系其实旅馆就唔使讲啦，第一样要拣地址啦。咁其实嘥咗你哋几多时间去揾一个合适嘅开旅馆嘅地址咧？ 其实揾地址呢个亦都系我朋友去选择嘅， 嗯， 佢去揾地址，我冇参与到。 哇，即系做旅馆第一个条件就系要揾个好嘅朋友。 系啊，佢喺呢方面系好强嘅，因为佢我啱啱有讲过，有强调过佢个团队系好强嘅。佢团队本身有几个股东系做呢行嘅，咁你又系有好多手上好多资料咁样嘅，所以。其实我是很舒服的，只不过是拿钱出来投资的。那 都相当不错啊，早知我都认识你的朋友啦。 所以出门遇贵人的意思啦。 所以台湾做生意其实第一样东西就是人脉更加重要啦。 人脉很重要。 咁你据你所知啦，虽然你啊即系一个投资者之一啦，咁啊，但喺呢个申请旅馆嘅过程之中，我谂你话多话少都知啲 啊。都好复杂下㗎。 可唔可以大概介绍下呢？ 我哋申请旅馆呢系本身呢要识得嗰啲叫做建筑师，又要识得佢本身政府里面嘅政府里面嗰啲有关相关人员，变咗係好麻烦嘅攞旅馆。最近攞旅馆嗰个 license 亦都係越嚟越严格嘅。 哦，咁啊，例如有啲咩规定啊，要即系比较好啲申请，即系申请，因为问啊，申请上面有啲乜嘢规定嘅咧？即系点可以先做旅馆？譬如我自己租咗一座屋，即系一栋啦吓，咁啊，我点可以搞旅馆咧？ 咁咧最简单就系讲消防啦，净系消防佢可以搞你好多问题出嚟。楼梯够唔够两条？够唔够三条楼梯？宽度够唔够？每一级嘅楼梯嘅高度几多米？几多 cm？全部規定嘅，嗰條冷巷有幾闊又要規定，所以係非常之多規定，淨係一個消防就可以搞到你冇辦法攞到呢個牌照。 咁啊，旅館業咁啊，頭先講話申請相當難啦。咁你有冇印象當初申請咗幾耐先批到個牌照出嚟咧？ 我哋呢個本身係以前係一個旅館嚟嘅，所以本身嗰個職裏邊咧，佢都係旅館，所以我哋再申請重新。开张喎，所以我哋嘅时间系比较短啲，亦都简洁咗好多。因为我哋租呢栋楼咧，本身佢喺30年前就已经系做旅馆噶啦，所以就即系方便咗好多咯。但系我认识几个做旅馆嘅朋友喺台北市租呢啲旧楼嚟做旅馆，好多都系搞到2-3年先搞到个牌出嚟。你谂下2-3年佢蚀咗几多钱咧？已经都未做到生意。 但是租金就系咁俾， 系啦，租金就系咁俾，所以我嘅意思就话，咁啱我又好彩，我哋成个团队又租到呢间系本身有旅馆牌，咁当然佢本身有旅馆牌，亦都系其中一个考量啦。我哋即系入嚟呢度，因为方便好多嘛，申请唔使经过好多，只不过系重新再一个翻新咁嘅意思啫嘛。 咁啊，你哋租咗呢度之后咧，大概投资咗几多钱去装修啊、翻新啊？ 全部剥烂晒，重新设计过，大约系2000万到啦。 大概2000万台币。 台币啊， 即系都500万港纸啊。咁、啊，即系除咗装修啊，或者嘅过程咧，即系譬如话都搞几耐先可以正式开张啦、啊？ 我哋系因为为咗悭钱嘅缘故，我哋系要用最快速度去处理嘅，大约用咗两个半月度啦，去设计啊，同埋去装修啊，各样啊，全部搞咗两个半月。咁咧，都叫做未搞好晒啦，已经开始营业啦，因为为咗要有收入啦嘛。所以我哋喺七月已经系试营运，去上年嘅七月，其实七月试营运嗰时系 未装修好， 偷跑嘅，到嗰个执照都未搞好嘅。 哦， 嗰个执照都未搞好， 咁样有风险嘅， 有风险嘅。 咁啊，呢样嘢就大家睇下算啦。 但系九月咧，出年嘅九月就正式营业啦。 即系、 已经搞好晒。 旧年九月 系旧年九月就正式。 九月 上年九月正式。 上年九月上年九月正式营业，咁啊，即系其实就叫试营运咗一两个月啦。咁啊，不过其实呢样嘢好多台湾都兴咁做嘅。不过如果系因为谂住用呢个方式搞移民咧，咁啊，当然要注意啦吓。咁啊，除咗呢样嘢就。即系使二千万啦，如果搞咗即系牌照，可能一两年啦。咁啊，揾地方就尽量揾翻以前系旅馆啦。咁可能会好少少。咁呢方面系你申请牌照好少少啫，但系又未必系绝对嘅，会唔会咧？ 冇错。 譬如之前嗰间点解会执笠咧？咁可能呢个都要了解翻咯，会唔会咧？ 之前嗰间点解会执？因为佢系佢一代传一代嘅， 即系老派嘅， 系啊，老一派嘅。咁咧传到去细路仔嗰代咧，佢就冇心经营，咁就有得做就做，冇得做就算咁样。咁再加上佢呢个位置系属于喺嗰啲巷仔里边嘅，即系唔喺大马路上面嘅。咁佢又冇宣传，又冇搞行销，所以咪啲生意慢慢滑落嚟咯。 嗯， 咁样咯。 哇，其实我都系睇到好多客人喺度行嚟行去，即系生意都唔错啊。 我哋上年九月到年尾开过一次股东会，大约嗰阵时我听佢哋讲，大约系八成到啦，有旅馆业有七八成好好噶啦。咁啊，今季仲未开股东会，所以未知。 嗯，不过头先我啱啱嚟到嗰阵系见到都有十几人喺度排紧喺度等 check in，我觉得都唔错。 因为呢两三年台北市嗰、那个。呢啲叫做青年旅馆咧，系比较即系悭钱嘅，因为年青人你都知啦，年青人中意旅行啊嘛，咁又读紧书，咁啊梗系越悭越好啦。你谂下，我住一晚用五百零蚊台币，你仲有边度可以价钱平过五百几蚊嘅咧？ 冇错， 系咪先？围城一百蚊多少少港币，可以瞓得好舒服喺张床嗰度啊！又有 WiFi 嘅，咩设备都有嘅，啊，又有咁靓嘅大厅咁俾你啊，又可以有厨房可以煮饭嘅，你可以自己煮饭嘅喎喺度， 系头先有介绍过， 系啊，又可以识到好多朋友咁样， 世界各国都有啊，其实真系好幸福啊。不过我后生嚟台湾旅行都系住青年旅社嘅，不过嗰阵就冇咁靓啦，嗰阵好似难民营咁啊，不过百几蚊台币一晚啫。即系床位啊！ 哇，好平喎！ 系啊，嗰阵好似百几蚊啊，不过我要抄翻日记先。 咁啊，计起上嚟，而家加咗好多咯，加咗价咯。 咁物价梗系会上升噶啦。 而家五百几 啊！但系环境唔同，嗰阵时真系好差啦。咁嗰阵时你唔好讲啦，即系有机会再分享翻以前嗰啲旅行嘅嘢啦。 所以严格嚟讲，你如果把香港人过嚟做，你如果系自己一家人做民宿嘅咧？就咁啊！唔知啊，你唔攞牌嗰啲叫做违法嘅嘢啊！呢啲违法嘅我唔讲啦。但系如果你又真正要申请一个旅馆执照，做个民宿，做个青年旅馆嘅，其实都唔系咁容易，要揾到好多喺呢、這个系好专业嘅嘢嚟嘅。其实一个系好专业嘅嘢嚟，做民宿做旅馆咁样。 即系如果能够识到即系当地朋友帮下手，可能会好少少。 系啦，冇错冇错。 咁系咪如果真系有兴趣经营嘅，有冇咩方法可以知得更多资料咧？即系如果想做旅馆， 其实可以，因为我哋里边有个股东啊，佢又出咗本书啊，呢本书咧，你哋可以参考一下， 叫做《微型旅宿经营学》。 系啊，佢呢本书里边好仔细，好仔细介绍得 你如果做呢行需要准备啲乜嘢，所以有心做300多元台币一本啊，唔好悭啲钱啊。 係啦，咁即係慢慢研究下，因为好多嘢都系要睇书啊，咁样即係揾料啦，就唔好道听途说，人讲乜就信乜，咁你知。 冇错冇错。 网络好多谣言啊，咩都有嘅，咁啊，所以一定要自己查清楚，查证即系最紧要合法啦，做嘅嘢。 冇错冇错。 虽然台湾都好多唔合法嘅嘢，呢个大家都知噶啦，但系人哋有办法冇人捉，你就可能先捉你。 你唔好彩俾人捉到。 系啦，咁我哋成日都 咁啊，搞到一身蚁，咁啊无谓啦。 系啦，咩？我哋节目成日都强调嘅，要佢合法，因为唔合法真系好麻烦嘅。 系啊，再加上我呢个朋友，佢做呢个旅馆之前都同我好强调话，我一定要做合法嘅嘢。 嗯， 所以佢点样辛苦都要搞翻好呢个旅馆呢个牌照出嚟，系咁样。 咁啊，唔理大家听众有冇兴趣搞旅馆啦，有兴趣嚟台湾悭悭地旅行嘅都可以嚟呢度住啦，咁啊。咁啊， 呢度叫北门窝啊，北门窝 啊，一直都冇介绍你咁间旅店名， 唔紧要，我喺度重复咪得咯。佢呢个系佢哋所谓系一个窝嘅系列，有北门窝啦，有西门窝啦，西门窝喺西门町，北门窝就喺呢个位置，呢、这个位置系属于呢、这个位置系属于台北车站附近，台北车站行过嚟大约系7分钟， 其实都好近啦。咁啊有嗱有西门同北门啦， 系仲有泡泡窝，全部都系窝嘅。泡泡窝就系嗰啲好似一个气球咁样，俾人哋去露营嘅，喺郊外露营嘅， 即系集团式经营咁。 集团式经营嘅， 咁你就你嗰啲都有冇份噶？ 我嗰啲即系净系呢间，呢间有嘅啫。 哦，会唔会第日开多间预埋我？ 非常欢迎， 不过边有咁多钱投资啊？讲下嘅啫。 慢慢嚟。 咁啊，做生意嗰度，即系旅馆呢度就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咁啊，除咗旅馆之外，咁其实我同阿廖生都识咗好多年噶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就因为踢波识嘅， 系啊， 你波友嚟嘅， 波牛嚟噶，我哋 好犀利噶踢波， 你犀利啲， 你犀利啲，我打前锋，你打后卫，我过唔到你嘅。咁啊，即系其实你都住咗台湾几多年啊？其实。 我住咗台湾，计埋今年27年。 哇，27年，其实真系耐过我好多。加埋15年到啫。 我廿零岁就过嚟噶啦。 当初点会谂嚟台湾发展咧？即系当年，讲唔讲得噶？ 当年哦，一匹布咁长。可能同当年嘅女朋友有少少啊感情上嘅发生摩擦。咁就 即系香港嘅， 喺香港嘅，唔系咁开心。咁就过嚟，咁啱嗰阵时我啊离咗职，喺香港又离咗职，即系辞咗职，咁啊过嚟行下啦。咁一行，咁就好中意咗台湾，好中意咗台湾。咁就开始，咁啊我又一两个亲戚都喺度，咁就开始过嚟台湾，试下过嚟做嘢啦，搵食啦。同埋喺度识到啲好多朋友啦，男女朋友都有啦，咁就越嚟中意台湾啦，咁就开始嚟台湾囉。 咁啊好开心啦。咁其实你嚟嗰阵都系啱啱都系我嗰个时间都系读书嘅时间喎，因为我28年前嚟㗎嘛，咁、都系嗰同期啦，咁嗰时嘅台湾的确系唔错嘅嗰阵。我觉得系好过而家。 你諗下你揸住部电单车周围可以去，哇嗰时头盔又唔使戴。周围可以去几好玩啊。我住嘅地方又大，我一个人住3房2厅，都系20000蚊租金啊，冇添啊，15000台币3房2厅， 即系当年啊， 系当年20多年前3房2厅15000，跟住我仲分租2个房俾朋友，每个房租7000，你谂下我几平， 真系好爽啊， 嗰个成本几平。 咁啊，过咗咁多年啦，咁其实咁而家咧，而家系从事紧咩行业啊？ 而家我从事紧嗱，呢度系投资啦。咁我本身系做台湾叫做建设公司啦，香港叫做开发商系嘛？香港叫发展商定 发应该叫发展商啊？ 香港唔系叫建设公司 嘅，系、好似叫发展商，起屋啊。 咁从事起楼噶啦，咁啊。都做咗差唔多10年啦， 所以呢个题外话，我补充翻句，我唔系吹水噶。除咗我识得另外一啲叫建筑商，即系建设公司之外，阿廖生都系我其中识嘅一位。但系我从来都唔会话去 sell 你哋买楼嘅。 嗯嗯，我都唔中意喺网上面讲呢啲。 系啦，我哋即系 有心 不需要 就私底下同我倾咯，吓咁样啊，要买啊。 即系好优惠啊！ 我会话俾你知边啲地方系真系买咗楼，你唔会去，即系有一日你唔需要呢层楼，你卖出去系唔会点样蚀钱嘅。咁有啲楼你买咗，你盲中中买咗会蚀钱嘅。有一日你唔中意会蚀钱。 其实台湾好多呢啲楼， 系你要睇下你个买喺边个地方咁样咯。即系呢啲住耐咗，同埋做呢行就会有经验咯。 嗯，所以好多楼嘅嘢，即系之后又要再多请个廖生啦，即系倾下， 研究下啦。 呢个 机会可以研究 台北市啊，咁嗰啲嘢都可以。 台北市啊， 系咯，即系同阿廖生倾好多。即系你系主要台北市啊嘛。 台北市 系 最主要。咁 今日即系除咗讲话呢个投资旅馆之外，咁啊，你都提到你生活上啦。咁其实你觉得喺台湾，即系今时今日啦，即系廿几年前我哋唔好讲啦，呢几廿年前，因为我都。想当年嘅，即系搞下笑啊，讲下啫。咁其实近年你又觉得，譬如台湾嘅环境啊，或者你又觉得，即系近年咪多咗好多香港人移民过嚟，咁你又觉得其实台湾而家系咪即系你觉得好唔好啊？定话系差过以前啊？定话未来都唔错啊？咁即系你个人睇法。 即系我个人睇法咧，台湾会越嚟越好。咁咧，我而家只不过系担心香港。香港最近发生咁多事情咁样，咩雨伞啊，咩嗰啲又选咗啲咩总 特首啊， 特首啊，选咗特首嗰啲，好似话唔系好满意咁样 啊，我哋唔清楚噶啦， 咁啊，所以 但系听众清楚，所以我哋唔使强调。 台湾喺个未来，我觉得系，我其实我政治我唔系咁熟。但是我好鍾意呢个空间感，即係嗰个好舒服，个空间感好舒服，我出街都唔会成街都係人咁样，即係我好怕密质质咁样咁嘅情况、所以我都会睇好嘅，台湾我都会睇好。 咁譬如话除咗啲香港人过嚟投资做生意啦，咁另外如果佢嚟打工呢，咁你有冇咩可以有经验分享 台湾、 因为你曾经都即系你而家喺度打工啊嘛？ 喺台湾，如果你打工喺度打工嘅咧，你就预计会喺度生活咯，即系唔好话攞住啲钱翻香港生活咯，因为台湾相对嗰个薪水系会少啲嘅。啊，咁你喺呢度，你喺度食同埋喺度住，因为平翻啊嘛，所以其实你唔系计你出粮嗰个数字嘅，千祈唔好谂住出粮嗰个数字嚟计，咁你又实唔认同噶啦。你要计翻你成个支出啊！你养细路仔几多钱，读书几多钱啊？咁你每日嘅消费几多钱？咁样去衡量翻，其实都 OK 嘅。 即系实际收入啦， 实际收入 吓、因为你而家你都系高级啦，而家即系做咁多年喺咁啊。其实如果譬如啱啱嚟到嘅，易唔易揾咧？譬如好多香港可能佢做得好高级下嘅，咁一转过嚟台湾，咁其实佢容唔容易揾翻？相类似嘅工作呢， 其实我成日觉得咧，如果你年纪大先过嚟咧，咁啊当然会辛苦啲啦。但如果你后生廿零三十岁咁过嚟，我觉得前面会辛苦咯，但后面你会舒服咯。啊，因为你后生过嚟，你仲可以熬噶嘛，仲可以去拼噶嘛。 嗯。 如果辛苦或者系点样，你仲可以抵得住啦嘛。但你譬如四五十岁过嚟，你都即系可能冇咗嗰种拼劲。咁啊会辛苦啲，除非你四五十岁，你手头已经有笔钱咁过嚟，系舒舒服服嘅。 退休嘅， 退休嘅，咁啊搵啲普通啲工，咁啊打发下日子，咁嘅心态咧，个心态你要转移咧，咁就会舒服啲咯。 嗯，咁所以后生过嚟，你都会觉得应该都要拼下啦，即系唔好谂住嚟 hea 啦。 你唔好谂住一过嚟就要做高级主管咁样啊，即系你都要从头做起噶嘛，因为。你咁样过嚟，佢哋叫做咩啊？空降啊，空降过嚟， 可以咁讲啊， 空降过嚟。你一嚟到，俾个高级主管你做，都唔系咁咩噶咋？其实你一个香港人里面全部都系台湾员工咁样，系咪先？但如果你从基层上去咧，人哋会觉得你有料啦嘛，咁样。 不过呢样嘢我都有啲朋友有多少嘅经验，稍后我都可以请佢上嚟我哋节目又分享下嘅，即系例如水果日报入面嗰啲好多都系香港空降过嚟㗎嘛，咁佢哋嗰啲内部嗰啲嘢又可以分享下囉，到时咁稍后即系将来有机会又愿意分享嘅，咁我咪可以再傾下囉。咁所以喺你而家你嘅角度就係话后生仔嚟拼下咁慢慢做啊。 咁 好多人咪话要识台语嘅，其实你台语得唔得 㗎？我台语系听比较得，讲我唔得。 但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工作呢？即系如果你觉得即系你唔流利嘅台语啦、 啊。好彩我有助理，我有请助理，有帮下手咁样。 即系搵佢做翻译。 系啊，台湾人。 哦，咁但系都要好翻咁上下高级先得嘅啫。咁啱嚟打工，咁边度请得起助理啊？ 咁我哋公司会请噶嘛？我喺公司叫做都做咗咁多年啦，又帮其实都帮公司赚咗啲，都有赚咗啲钱啦。咁公司嘢亦都好睇住我咁样，即系其实又系嗰句，遇到好人啦，遇到好嘅老板啦，又要有少少运气，又遇到贵人啦。其实我哋咁多年，我基本上都遇到系好好嘅老板，同埋好好嘅朋友，所以嗰个运程都属于好好咯。 其实我哋前嗰几集有一次阿老温咧，我哋其中一位都系我旧同学啦，咁佢都有讲到，其实佢遇到啲老板都系好嘅，即系其实同大家有阵时网路睇咪一片个都，譬如最近咩一例一休个都话闹老板点衰点衰咁。其实你做嘢咁耐啦，其实台湾老板系咪好嘅比较多咧？你觉得？ 其实我觉得好唔好呢样嘢，我觉得你做人本身你要需要就系你自己先付出一啲嘢出嚟，即系你唔好话，哇！你都冇俾好处我，我点解要对你好？即系做人嘅嘢，我觉得系先释出咯，先付出一啲嘢，咁人哋睇到噶嘛，睇到如果佢感动到你好嘅，佢亦一样会对你好，所以即系简单讲，唔好斤斤计较咯，出嚟做嘢先唔好斤斤计较。 不过而家就系好多人就谂。即系个谂法唔系咁谂，所以就搞到好似好多问题咁样咯。 我记得我嚟呢间公司嗰时，因为我哋细公司唔系咁多人，都系四五个人咁。咁我嚟到，我系属于业务卖楼同埋开发土地嘅。咁我喺写字楼里边乜都做噶，有客嚟又斟茶递水。厕所冇人洗，我就走去洗。系啊，咁啊做得一两年，你有表现啦，嗰阵时又好卖呢啲楼，又容易卖啊，又唔好话我自己点咧，咁啊嗰个时势系好卖嘅。 啱啱嗰个嗰阵 又好卖，咁啊砰砰砰将老细啲楼卖晒去，咁老细觉得你唔错喎，阿廖生嚟到公司又赚大钱喎、啊，哇又抵得谂喎、啊，佢啊身为一个。啊！業務助理咁樣啊，都可以幫手咁樣洗下廁所咁樣，咁啊慢慢咁啊升你咯。咁你跟住又揾啲人嚟填你下面咯。咁你以後就唔使洗廁所啦，係咪先？咁你係咪有啲嘢係咪你要先付出咧？係咪先？人哋睇到你嘅付出，咁我所以就話即係敬告下時下嘅年青人，做嘢抵得諗啲，冇所謂噶，係咪先？洗完廁所你又唔會蝕嘅，係咪先？ 咁啊，即系呢样嘢就真系好重要啦。我自己都有类似嘅经验啦。咁今日就阿廖生讲为主嘛。咁我唔讲咁多啦。咁啊，最后想讲一样嘢，其实香港人好关心嘅，即系我哋都有啲专题讲过啦。咁今日既然廖生嚟到，略略讲讲啦。譬如其实而家你觉得喺台湾买楼系咪时机咧？ 而家买楼啊， 即系你作为建设公司讲， 如果睇你系要投资嘅，定系自住嘅？如果自住嘅咧，你黑埋眼就要买噶。你唔系谂住买啦嘛，你买嚟自己解决自己住嘅问题啦嘛。你咪买咯，你唔系投资啦嘛。但系如果你投资嘅咧，我就建议再等多一年半载到啦。暂时而家跌咗落嚟少少，但系未到最底，未到最 即系你觉得仲有得跌嘅？ 仲有得跌，但系台北市咧。台北市你唔好望佢大跌少少啦，佢会持平， 台北市，因为始终佢有佢嘅建设，佢有佢嘅供需嘅问题。啊，除咗台北市嗰啲咧，如果你想买台北市以外嗰啲咧，等多年半两年到啦。即系我个人意见啦，呢啲啊， 即系一自住睇啱就可以买，但系重点又要睇啱，唔好乱咁急住买咗翻嚟，可能唔中意咁啊，大镬啦！ 你自住，你当然你要睇你要睇你嘅工作喺边度，你嘅动线啊，你冇理由要嘥一个钟头走去揸车或者搭车噶嘛，系咪先？你如果你工作喺台北，你冇理由走去买个林口嘅屋企噶嘛，系咪先？咁你系咪先？即系咁咯，大概就系咁样。 咁啊，好啦，今日都好多谢阿廖生嗰啲，哇，好多丰富啦，又同大家讲旅馆啦，又同大家讲下做即打工嗰个一啲心态，同埋大概楼市睇法啦。搵次咧捉埋罗姨，我哋一齐就讲下台北市嘅楼咯，又咁啊，详细再分析下咯，好嘛？ 好啊， 咁啊，今日唔该晒廖生啦，咁啊，得闲踢波再倾咯。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